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哎呀，真是给我的，太感动了，还是咱们北大的观众最好，因为我在外面演出就从来没人给我鼓过掌。虽然今天到场的只有八九百位观众，但是我知道你们代表的是全国13亿人给我的掌声，所以在我的心里你们就是全国人大代表。谢谢。我们是一对新人啊，我们是一对新人，表演的是一段新作品。 对， 那位观众说了啊，说你们这不是新作品，新作品这儿不该有桌子，有桌子这属于传统相声。我佩服您，您是行家，我们这设计的时候确实这没桌子，要不我们尊重一下原作好不好？ 我把它搬一下， 受累了啊。 哎呀， 搬下去之后照样说，新作品嘛，是不是？什么？那位观众又说了啊，说新作品怎么这是不能搁桌子呢？您误会了，这个桌子跟新作品老作品没关系。 对，有桌子我们照样表演。 要不我们听您的， 搬回来啊？ 搬回来吧， 搬回来呗。 搬回来照样说，是不是？那位观众又说了。你们这新作品摆个桌子，是不是因为你们俩词儿不熟？尤其那个捧哏的腿哆嗦，拿这个桌子挡着那哆嗦的腿。 不，谁哆嗦了？ 为了证明咱不哆嗦， 我把它搬下去。 这样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是不是？什么？那边观众又说了，啊，说你这新作品老作品跟我没关系，说有个桌子吧，画面感好看，显着丰满。 那要不？我 受累了。 哎， 这边观众又说了，说你们一个新作品这儿摆个桌子，你说你们又不用，这不浪费吗？是吧？你们也得桌子呢， 压根儿我没往回搬，我搬回来你们还让我搬下去，什么叫观众说了，都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不是，我是说咱们站在舞台上，咱们是为观众服务的，咱们要尽量满足观众对咱所提出的要求。 你这话对， 尤其我们新人，我们没有名气，是不是？再不把观众哄好了，不信咱问问在场的，认识咱的不多，捧咱的就更少了 啊。是， 咱问一下吧。 问一下， 不用给我留面子啊，朋友们，我的名字叫李明宇，喜欢我的朋友可以举一下手。哇，都是女生哎。谢谢谢谢，可以放下了。也许喜欢你的能比喜欢我的人多一点， 是吗？ 咱们再试试好不好？ 问问 朋友们，喜欢他的请倒立。哎呀，你看倒霉人缘混的一个倒立的都没有。 废话，肯定不能有。 不是开个玩笑吗？是不是？大伙儿这么捧咱，咱们就要把欢笑带给大家。 这话对， 尤其我们青年相声演员，您能捧我们很高兴。 是， 因为我们相声现在处于低谷啊。我们年轻相声演员的生活方式，大家又是有耳闻的。 对， 我们挣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嗨，是不是？后台所有的青年演员好多都没结婚，更没有女朋友， 都没对象。 一会儿上来一个叫富强啊。他就没女朋友， 是 他今儿早晨我们给介绍了一个，中午人那女的就跟他散了。 不，这是为什么呀？ 早上起来没戴眼镜， 嫌他长得太难看。 还有一个叫一会儿上来叫白凯南啊，长得眉毛是那样的。嗨，哎，他的搭档叫贾玲，嗯，是个女相声演员， 对， 长得挺黑的。他们俩为什么搭呢？ 啊，对，为什么呀？ 半斤八两，谁也不挑谁。长得都不好看， 都挺难看。 有时候我们就问老白，哎，白哥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呀。 他喜欢什么样的？ 眉毛这样的。我就喜欢吧，啊，像是刘亦菲，哟，黄圣依，徐静蕾，呵，杨二，凤姐，芙蓉，小沈阳，我喜欢那样的。 不是，他是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呀？ 还有李宇春。对了， 哎呦， 我也想啊，他喜欢是男的喜欢女的呀？ 搞不清楚 啊。 后台还有一个一会儿也上来，叫王彤， 彤哥， 长得特别白那个。 对对对， 岁数比我们大。 嗯， 也没对象。 是也没有， 白天哭晚上闹，一宿一宿不睡觉，手里拿着安眠药，拿小绳要上吊。 哎呀， 大伙儿说，哎，彤哥您别着急，我们想办法给你介绍一个吧。凡人托关系介绍了一个女孩，嗯，俩人一见钟情，闪电式的要结婚。 好啊， 哎，就在订婚仪式上，彤哥就是彤哥，不愧是个相声演员，说话跟人女孩父亲讲话的时候给我感动的。 不是，那他怎么说的呀？ 跟人父亲这么说的 啊。 叔叔，俗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跟您闺女也该入土为安了。 不是，他这叫什么幽默啊？这是 给老头气的脸都绿了，从牙缝里挤出句话来。 说了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我要是诸葛亮，我就把你绑在草船上借箭去。 哎呀，他都恨死他了。哎呀， 我用诸葛弩射你。 我 就纳闷，你说怎么就都没对象呢？ 是不是因为大家伙要求都特别高啊？ 不高啊， 啊， 他们择偶的标准只有两点。 第一点， 活的。 第二点， 女的。 你这要，不是这要求也太基本了。 这么两点基本的要求居然满足不了，我分析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 那是 整个相声行业不景气造成的。 有点道理。 你说你看看我们这帮后台演员来这演出，他们的交通工具都是什么知道吗？ 啊， 我爆料一下，自行车。 人家都说了，那为锻炼身体， 你信吗？ 我 你信吗？ 我 人真锻炼身体的人，人是开着汽车到健身房蹬自行车。 这不就更说明咱们没钱了吗？ 对啊， 啊， 他们净这样。 不，别他们 啊， 你今天怎么来的呀？ 说点其他的吧，咱啊。 不是，干嘛说其他的？不就说你怎么来的。 我想掐死你呢。怎么了？ 我们就问你怎么来的。 我跟他们不一样 啊， 我才不蹬自行车来呢。 那你怎么来的？ 我是个好面的人。 嗯， 我是挤公共汽车来的。哎，不许乐啊，不许乐。我挤公共汽车不是为了省钱 啊， 我是为了锻炼身体。你听这理由跟真的一样。 哎呀，是 锻炼身体。 人家说蹬自行车是锻炼， 啊， 这还靠点谱。你挤个公交车怎么锻炼身体啊？ 你 out 了，我鄙视你，我各种鄙视你。挤公交是最锻炼身体的。 怎么锻炼？ 挤公交是集田径、瑜伽、平衡木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运动。 哎呦， 有的时候在公车上你遇上了小偷，你还能练练散打。 啊，对，行了。我明白你说这么多，就是想表达你想对相声事业多做贡献。 对喽，我就是想把相声事业弄好点。我们身为80后，我们肩膀上是有责任的。 什么责任？ 我们80后的责任就是制造08后。 这行了，你别买，别没了。你 08后 就生孩子是吧？ 不光生孩子 啊， 我们还要把相声事业推向于新的辉煌。动作啊，辉煌 啊，后边这句话说挺好。 是不是想辉煌，咱们就要不停的推新人出新作。 没错， 你看今儿后台来了这么多演员 啊， 我下血本，凡是愿意搞相声创作、愿意写新剧本的 啊， 我一人给一笔记本。 嚯， 我一人给说话算数，一人一笔记本。 嗯， 不过咱丑话说前面啊， 啊， 笔记本是我送的，笔和橡皮自个儿买。 笔， 发现了好素材呢，您抄下来，抄下来之后抄满了翻一页。笔记本， 行， 啊， 你说这个笔记本不是说的那个电脑啊？ 你理解的是笔记本电脑？ 电脑多方便啊！ 我算算后台多少个人。行了，反正来人也不多，我送了 啊， 一人一台笔记本电脑。 哎，这行， 你也有啊？ 那好， 人均都有份，只要搞创作就行。 嗯， 不过咱丑话还得说前面。 怎么了？ 用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能光会用不会修。 这点不重要， 这点很重要。 很重要。 从前有一个人不会修他的电脑，后来他那点破事儿大家就都知道了。 是有这么一个人啊， 所以一定要会修电脑 啊。 我以身作则 啊， 我不单要 搞创作啊，我还要制作一个高成本的相声。 高成 本，我拉投资找赞助，投资3亿7000万，全力打造一段精品相声。 这么多钱你花得完吗？ 不一定够呢。哎呀，咱们这个剧本花那么多钱，咱不能找普通的编剧，知道吗？ 那请谁写？ 找名编剧 啊。都有谁吧？ 有金庸， 哎呦， 琼瑶，海岩，郑渊洁，韩寒，宋祖德。 不是，哎，啊，那些都挺好啊。我们这里边还有宋祖德呀、啊， 得有宋祖德，咱俩这有矛盾冲突啊。 有矛， 中间有段戏是咱俩对着骂街， 还有对骂， 对着骂街的戏啊。 哎呀， 对着骂街这段戏长达10000字， 还那么长？ 10000字啊，其中有9970多字是我的，剩下字是你的。 您这还叫对骂呀？ 啊， 光成你骂我了， 有你的词儿吗？你坐地上一边哭一边喊，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 行了， 有你的词儿。 行，你就是说，咱俩以后这些相声作品全部都是高成本投入。 你还别说以后了，如果有时间机器，如果像机器猫那样哇从小抽屉里出来那样的 啊， 哎，如果有那个机器，我能把皇帝弄来给大伙儿说相声来，信吗？ 皇上说相声， 这叫御口相声。 御口相声， 万岁说的吗？ 那能听吗？ 咱俩来一遍试试怎么样？ 试试。 这样，从现在开始我就演皇上 啊， 你演我身边的那个 大臣。大臣，让他说我就成那个了， 嘴慢了。行，你演我身边的大臣，咱俩现在给大伙演出，好吧？ 啊，好。 哎，学徒玄烨， 学徒明珠 上台鞠躬。今儿来的人不少， 对， 朕心甚慰。 嗯。 朕是第一次来这儿演出，主办方也把朕的名字缺笔写在了门口的电线杆上。朕上台一看，来的人比以前还少呢。 妈， 但充分证明今儿来的都是捧朕的。 对， 在朕的心里，你们就是朕的太上皇。 衣食父母， 男同胞举一下手好吗？阿玛， 哎呦。 女同胞呢？额娘， 太客气了。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要善于观察生活。 对啊， 朕就经常到民间去微服私访一下。 嗯， 有时百姓在街头巷尾的聊天就可以改编成为一段相声。 对， 今儿朕也是通过百姓的呼声改编了一段相声出来。 嗯， 作者就是朕，选送单位就是紫禁城曲艺团说唱团。选送的作品的名字叫《反清复明》，谢谢大家。 您这也太不符合当时历史背景了。 不是那个，皇上也可以自娱自乐一下嘛，要有娱乐精神，知道吗？ 自嘲一下， 哎，可以自嘲，不许你们说啊。 啊， 今儿为朕捧哏的是朕的爱臣，他叫明珠。 我， 如果他捧得不好，大伙儿告诉朕，朕凌迟了他。 啊？ 而且得赐他自裁。 我自己一片一片往下拉肉。 对啊， 那我要给你捧得好的， 捧得好朕封赏你啊。 那行， 朕封你为太子。 去你的。 谢谢。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七环那。 好，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好，听众朋友，再请您听个小段。 孔子有这么一句话，哪句话呢？抽烟容易，忌烟难呐。 好嘛，这是孔子说的。 我们邻居那姓孔那小子说的。 那是孔子啊， 我跟他有同感。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下半时段接着带您不花钱不跑腿到相声的演出现场去感受一下这欢乐的氛围。我们选择播出的依旧是北大百年大讲堂上演的青年相声大会的演出实况录音。 真奇李然登场， 感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您的热情。 当然了，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谢谢。 上来就跟大伙儿要掌声啊？ 不是要掌声啊，就往台上一走，大家鼓掌，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呀？ 认识你。 真的 喜欢你。 你瞧， 这不是外人啊。 我是谁呀？ 北京电视台当红小生。 您过奖。 著名的啊。 什么呀？ 猪吃人啊，这东西轻易不来北大啊。一直都在菜市场一带活动，这玩意儿。 我是什么？ 猪吃人。 猪吃人？ 对， 我是猪吃人， 没错。 你是狗吃屎。 多俗啊这人。确实不错，现在走在街上有人认识。 是吗？ 毫不夸张的说啊，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对，你这是嫉妒我。 我真没想到啊，就长成这模样的人居然有粉丝。 管我这模样怎么了？ 让朋友们看看啊，什么形象。 我这形象怎么了？往这儿一站 怎么着？ 你让大家伙说说啊，咱那也是大哥级的人物。 没错啊，没错。 对， 大哥级的人物。 那是 啊，武松他大哥。 没完了是吧？ 您这直接能走到桌子底下去。 别老讨厌啊， 开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啊。往台上一走啊，有的朋友是新见面啊，初次能够给大家演出，首先还得做个自我介绍。 咱们得跟大伙儿认识一下。 我的名字叫真奇。 我的名字叫李然。 为了加深朋友们的印象啊，我觉得我这个名字可以拿一个谜语来概括。 有这事儿吗？ 如果您觉得形象，鼓励鼓励我四个字。 哪四个字？ 三军阅兵。 怎么叫三军阅兵啊？ 你想啊，三军仪仗队大阅兵走起正步，咱们一瞧 怎么样？ 真奇呀。 有点意思啊。 他形象。 哎，真奇啊，我的名字叫李然。 对呀， 你找个谜语也给我概括一下。 李然是吧？李然，别说，还真有。 真的？ 也是四个字。 哪四个字？ 内裤着火。 太俗了。 可以说啊，我认为你知名度扩大，主要原因是电视在起作用。 小节目， 我觉得不仅电视能扩大知名度啊，广播也是一个重要媒体。 现在听广播的人也不少 啊。前时段我们哥俩没说相声， 咱俩干嘛去了？ 做了一档全新的娱乐类广播节目。 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叫迷你之音， 每天午夜十二点准时和你见面， 调频3721兆赫。 调频3721兆赫， 迷你之音， 迷你之音。 俩人叫魂呢， 这是我们节目的风格。 不， 不，不，谁放屁呢？什么动静啊？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 几点钟？ 踩猫尾巴了。 呵，这直播间里还什么都有。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迷你之音。哎，我是主持人发高。 我是主持人窝头。 希望我们哥俩能和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愿。 我们的口号就是发糕和窝头， 一样咬一口， 发糕和窝头 越嚼越持久， 发糕窝头伴您行 啊，保证让您乐不停 耶、俩粮食精您看了吗？ 我们的节目马上就开始了。 哒哒啦哒啦哒啦， 文艺沙龙。 啦哒啦哒龙龙龙龙龙龙。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最新一期的文艺沙龙又和您见面了。那么我们今天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京剧《铡美案》。 将将将将将的将将驸马爷，尽情看端详赏写着。没人鼓掌就播到这儿吧，这个。 知道大伙儿刚才为什么不鼓掌吗？ 为什么呀？ 你这唱的水平太差。 哦，这么说您水平高。 那是啊。 好了，朋友们，文艺沙龙第二段为您安排的是快板书名段， 还得听我的 绕口令。 来一来，跨的领跨领领跨的跨领跨领领跨， 又开始要饭了。 嗯，干嘛呀？别老搅和啊！跨的领跨领领跨，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啊、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啊、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塔嘛，提了塔嘛喇嘛不愿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喇叭 快点， 别喇叭哑巴急了抡起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 再快， 喇嘛喇嘛也急了抡起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 加速 也不知啊，别喇叭哑巴用喇叭他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还提了塔嘛喇嘛用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喇嘛回家蹲塔嘛，哑巴站这地地大大吹喇叭， 嚯！ 怎么样？啊！ 太棒 了，看出来了吧？ 您都看见了吧？ 嗯， 这就是心脏病前兆。 对，诚心是不是？ 死台上了，知道吗？ 你来呀！ 脑浆迸裂，血管爆了。 你甭说那个， 来点温柔的。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欣赏山东快书《武松打虎》。 还得看我的，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 你吃了肉虫子来的呀？ 闲言碎语不要讲 啊！ 表也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敬阳冈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谢谢大家。 不是您先别鼓掌呢， 怎么说、 啊？你这山东快书就四句呀、啊？ 对了，俺、啊、这是快书， 啊，这么个快书。 对， 你这是糊弄观众。 你不糊弄观众 啊， 朋友们，下面请您欣赏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 还得看我的 哑剧。来吧，哑剧，欢迎哑剧。 来，哎，你过来，我一屁股坐死你，这信吗？ 干嘛那么残忍？ 你废话， 怎么了？ 你们家收音机里播哑剧啊？我怎么演呀、啊？ 你不是能耐大吗？ 不是，你这可有点抬杠， 你有本事啊？ 行行行，我不如你行了吧、哎？ 我可没这么说、啊， 我这还得看你的。 那不 你能耐多大呀？ 不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 啊，我们来到了百年讲堂，做一期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我也不怕。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为我们发来了贺电，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声音。来，单田芳。 单田芳啊，单田芳单老师有一最大特点，抽烟喝酒不睡觉的嗓子。 很长时间没来到北京跟朋友们见面了，心情非常激动。怎么回事呢？ 说说。 往台上一站， 嗯， 观众太热情了。 您瞧， 妈愣没鼓掌呢，你说。 这单老爷跟大伙儿要掌声啊！ 甭管怎么说，学上来了。 啊，接着往下来吧。往下来啊，你能耐大。著名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 啊。 通过托梦这种形式也为我们发来了贺词，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声音。来吧，刘宝瑞。 那哥们还喊呢，晚上回去敢睡觉吗？这 来一来， 刘宝瑞啊。 啊， 今天呢能来到北京大学演出太激动了， 是不是啊？ 为什么呢？ 您说说。 咱们北大相声俱乐部太好了 啊，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这倒是。 尤其有一位叫李然。 我呀， 憨态可掬，幽默滑稽。 不是您过奖。 不过由于年轻 啊， 表演上比较稚嫩。 对对对， 那没关系。 怎么办呢？ 多咱有机会到这边来，我给他单独指导。 不去，不去。 谁让你学刘宝瑞来了？ 我去了，我回不来了。 接着走啊， 咱们接着往下来讲。 好了，朋友们，迷你之音为您播送路况信息。 咣！ 车祸 啊！ 这位撞驴上了。 撞驴上干嘛？偏花。 好了，朋友们，为您播送一下今天北京市的路况。 嗯， 二环路 堵。 三环路 堵。 四环、五环、六环路 堵堵堵堵堵堵堵。广告时间， 朋友们，本节目由小宝牌卫生纸特约播映。 您瞧我们赞助这东西。 李大爷，哎，你答应什么你？占便宜是不是？ 就不能答 应。别起哄啊！李大爷，您干嘛去？哎呦，这不是买纸去吗？自从用了小宝卫生纸，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不抽筋了，现在一张顶过去五张。 您用的这是砂纸。 哎呦，李大爷说的太对了、 啊、 我也用小宝卫生纸啊、 嗯、 自从用了小宝，嘿，还真对得起这张脸。破， 你别瞎胡说啊， 你接着往下走啊。 怎么往下走啊？ 这就配合一下， 就跟着你说呀。 接着说， 来来来来， 小宝明天见。 小宝天天见。 要想身体好， 早晚用小宝。 只要用小宝， 他好我也好。 我这浑身直起冷痱子，我告诉你， 不做广告吗？ 好了，朋友们，节目最后为您安排的是华语榜中榜歌会的现场，华语榜中榜歌会的现场， 掌声鼓励！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有请来自香港的天皇巨星刘德华。 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 张宇。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刘欢，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腾格尔， 洁白的绽放炊烟升起。 费玉清，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杨洪基， 滚滚长江东逝水。 庞龙，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周杰伦， 你可听不懂，听不懂，他唱的什么词儿，一句听不懂。 就别唱了。 名家名段大荟萃， 给您带来欢乐，说学逗唱带幽默，千万不要错过， 让您快乐天天有。 南北笑星齐聚会， 乐去吧你， 笑够不停，笑到抽筋。 快乐其实很简单。好，听众朋友，刚才现场啊，两位相声新秀甄奇李然为大家带来了一段新的学电台，学的还是很精彩的。那么接下来呢，再为您请出的是笑林李国盛，他们曾经也表演过一段学电台，咱们也来重温一下。 青岛市四季工人俱乐部广播电台 啊，还怎么又改直线广播了？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哎，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 在座的观众点播什么歌曲、啊、本台将演唱什么歌曲。 呵啊，这个节目太好了啊，您爱听什么歌您就嚷，然后他这儿就给您播。这不错啊，喜欢听什么歌？一把火。这是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啊，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